21点整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So young when we thought that we knew how to love. Thought about anything, everything that did dysfunction. Hello,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在同样的时间里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。斯里兰卡是一个充满微笑的国度，无论你去多少次，依然能在这个国家找到惊喜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探寻古城，追逐鲸鱼，乘坐海上小火车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就想再次带领大家踏上斯里兰卡。这个穿行面积仅有6.5万平方公里的岛屿，囊括了几乎是东南亚所有国家的精华。它是马可波罗笔下世界最美的岛屿，美丽的海滩，高山仙境不输泰国。它是被佛教浸润的国度，始终为你保留一片净地，令人震撼的佛教氛围不输印度。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纷扰，它的子民却一直拥有着最纯真最无邪的微笑，简单淳朴的生活不输尼泊尔。斯里兰卡没有太多的游客，只有最纯美的微笑。这里的居民甚至在你给他们拍照之后还会跟你道谢。这是一个纯真的国度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为大家设计了一个5日的行程，去深度畅游斯里兰卡。那么行程的第一天呢，我们去往尼甘布城。在尼甘布城，这里是一个浓缩了东南亚所有风情的小城市。它是一个慢节奏的港口城市， 这里没有呼啸而过的汽车，没有漫天的灰尘，旅馆就建在沙滩边上，出门便是大海。这里游戏最赞的是傍晚海滩的落日，美的足以让人忘记时间的流逝。尼干布的鱼市场也很有名，各种鱼和螃蟹都非常的便宜。这里呢一共有两个鱼市，一个在城中心，另一个在外围。外围的鱼市场规模更大，也更开放一些。有时间的话，可以信步菜市场或者是鱼市去走一走，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尼干布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状态。在尼干布还有一个著名的景点，便是泻湖。尼干布泻湖位于斯里兰卡的西南部，是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所封闭而演变成的湖泊。这里停满了归港的渔船，渔民有的在修网，有的在捞鱼，将悠悠的渔村生活诠释得淋漓尽致。湖泊内有大片的红树林沼泽地，吸引了鸬鹚、苍鹭、白鹭等各种鸟儿在此栖息，成为了湖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而附近大多渔家呢，可以提供时长不等的乘船游览项目，在安静的湖面上可以听到各种生物的声音从远方的沼泽传来，十分的奇妙。尼干布的海滩的海水虽然没有马尔代夫那样清澈见底，但是它更开阔更宁静。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，或者是发呆凝思，或者是嬉戏玩闹，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独有的消遣方式。而这里的落日更是不容错过的，夕阳将海面与天空的颜色浸染，在这里沐浴着余晖，好像在享受大自然的洗礼一般，烦恼和忧愁都会被吹进无尽的大海之中。在尼干布有一条古老的运河，叫做荷兰运河。这条运河贯穿了老城区，人们在小船悠哉划过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点威尼斯的感觉吧。你可以在这里租上一条船，顺着狭小的河道缓缓驶入宽阔的流域，同时可以欣赏沿岸的风土人情。在尼干布还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一去，那就是丹布勒石窟寺。这里的寺庙不会像泰国的寺庙那样金碧辉煌，丹布勒的石窟寺反而有一种神秘的宗教魅力。这座位于山上石窟里的寺庙建造于公元前一世纪，是斯里兰卡的朝圣之地。进门抬头就能看见石窟顶端密密麻麻的壁画，这里的佛像并不是那么精致，却让人惊叹于古时人们的智慧与巧手。寺外顶上伫立着金色的大佛像，仿佛是守候着这座城市一样，威严肃穆而又宁静祥和。好的，我们进一首歌曲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进入第二天的行程。 世界又下起了细雨，你也无需有太多的言语，也会拥有不同的天地。我可以慢慢地忘了你，一吻之前的你给我最美的回忆，再无法 别再傻傻的留在原地。 这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规划了斯里兰卡5天的行程，那么接下来开启斯里兰卡第二天的旅程。第二天呢，我将推荐大家去探索天空之城的时尚奇迹，那就是狮子岩。狮子岩是一座真真实实构筑在橘红色的岩石之上的空中宫殿，它位于西西里耶，真的如同宫崎骏的漫画的天空之城一样，它的平坦的顶部貌似狮子的大石头，在1000多年的风吹日晒之下仍然是屹立不倒。整座狮子岩壁画有500多幅，会有加伊波一世的嫔妃、天女等几十位女性形象，她们头戴宝冠，身披璎珞，身姿妙美。这些仅存的壁画也是斯里兰卡古代艺术的珍品，令来往的游客赞叹不已。那么第二天的下午呢，从狮子岩回来可以去往康提城看一看。这里没有海港，没有机场，地处斯里兰卡的内陆，但康提却是斯里兰卡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。走在康提城的街道之上，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那些历经沧桑带着岁月痕迹的建筑 带你穿越回了旧时光。你可以去康提湖边走走，吹吹印度洋带着薄荷味的风，感受这个小城的娟秀一面，也可以在夜晚登上山顶，俯视整个清新又复古的康提小城。在斯里兰卡的第三天，我们会继续留在康提小城。斯里兰卡是典型的佛教国家，这里有大大小小近8000多座寺庙。佛牙寺是斯里兰卡最著名的佛寺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去来参拜一下。佛牙寺呢，位于康提城中心美丽的康提湖边，寺内保存着斯里兰卡的镇国之宝，那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仅存于世的两颗灵牙舍利的其中一颗。游走在佛牙寺当中，白衣白裙的善男信女席地而坐，诵读经文，缭绕的香烟，庄严的钟声，纯净的眼神，肃穆的气氛，这里的所有让你慢慢的也变得宁静而平和起来。从佛牙寺出来，我们也可以逛一逛康提的皇家植物园。皇家植物园是世界上最好的热带植物园，也是整个亚洲地区最大的植物园。这里种植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有4000多种，想要真正的走完园区，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都不够呢。漫步植物园当中，四周弥漫的绿意盎然围绕着你，眼底尽是珍奇异物，让人无不惊叹大自然的美妙。那么到了晚上呢，也可以欣赏一下当地著名的康提舞蹈表演。康提舞呢，是斯里兰卡著名的表演形式之一，是一种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声编排的杂技般的舞蹈。热热闹闹的表演也展示了这个民族乐观的天性特点。边欣赏着充满异域风情的传统民俗舞蹈，边感受斯里兰卡美妙的夜晚，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里的气氛的。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畅游斯里兰卡。那么时间来到了我们在斯里兰卡的第四天，第四天呢将会去往科伦坡。科伦坡是一座典型的海滨城市，素有东方十字路口之称。这里有着旖旎的海滨风光，有着喧闹的夜市赌场，还有欢快的打击乐，以及虔诚的宗教信徒。浪漫多姿的休闲氛围汇成了科伦坡的独特魅力。驱车来到这个城市，一起感受它鲜活动力在旧式建筑当中的流转吧。那么在科伦坡必须要体验一下的便是海上小火车。这段铁路是世界上唯一一段沿海跑的火车，因为铁路沿线离海岸太近了，最近的地方也只有一两米，海浪会扑打到车身之上，让人感觉火车仿佛在海上开一样。阵阵的海风吹入车内，眼前的绿野和碧空让人忘记了身在何处，仿佛跟随着电影中的千寻一起漂浮在茫茫大海中，不知下一站开往何方。时间来到我们在斯里兰卡的第五天，第五天早餐过后，我要带领大家前往美瑞莎去观鲸。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观鲸地点之一，可以看到大群密集而优雅的蓝鲸接近海岸。美瑞莎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小的村落，这里宁静而又慵懒，月牙般的海滩仍然保持着原始自然的韵味，是可以一个人静静发呆的好地方。那么这里呢，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观鲸地点之一。跟随当地富有经验的船老大追鲸，运气好的话，蓝鲸、抹香鲸和鲸鲨你都能看得到。观鲸归来，我们可以去往加勒古堡。加勒古堡是斯里兰卡目前依旧保存的为数不多的古城之一。宁静的古城街道交错之间，碧海蓝天，青山绿树，葡萄牙和荷兰的殖民期的建筑也为古城赋予了异国的风情。加勒的最佳游览方式便是在巷子里漫无目的的游走，逛逛典雅的小咖啡馆，在灯塔下吹吹海风，感受古老的教堂和宗教的氛围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高跷渔夫是斯里兰卡的一个特色。那么在加勒附近的科加勒一带呢，当地的渔民仍然保留着这种高跷捕鱼的独特方式。渔民们在近海水域附近撑上一个木杆，就好像表演杂技一般的坐在杆上垂钓，任凭海风吹打都巍然不动。高跷捕鱼通常是在傍晚时分进行的，落日为云层涂上了金边，三三两两的渔夫坐在宁静的海面上悠然垂钓，那画面生动而又美丽。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，一定要选择在这里为他们留下倩影，逆着光看那黑影与火红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那么来斯里兰卡旅行呢，也可以和大家说一下，这里相对国内的物价是相对低一点的，一顿简餐人均消费在20到30元人民币左右。来斯里兰卡呢，可以申请电子签证，最多停留30天，费用是30美元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畅游了一下斯里兰卡，这样一个安静、祥和而又充满微笑的国度，是否吸引到你了呢？ 每天